我国的两江岛和咸镜南岛新建了战争老兵保养所。保养所里建有医务室、健身房、娱乐室等，有老兵的康复治疗和精神文化生活所需的一切条件齐全。竣工仪式在上述单位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战争老兵、建设者、保养所的职工和劳动群众参加了竣工仪式。